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话剧《长恨歌》的第二部分。话剧《长恨歌》是根据王安忆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上海解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顿似飘萍。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阴差阳错，哀怨百结，向来都是命里注定。面对时代的汪洋大海，他软弱地固守昔日的生活方式和情调，渐渐地沉溺。 讲讲话呢，我呢，两个小孩子，大的们读书住在学校里面，小的们娘姨带着。我们家严先生是一天忙到晚的，很难看得到他人影子的。 哟，严先生他这么忙的？ 是啊，公司合营，厂都没有了呀，当那个副厂长们是摆摆样子的呀。他倒好，比从前当老板的时候还要忙，我也真看不懂了。哎呀，再说了，这整条弄堂除了你王小姐，你说还有谁好搭理的呀？看见那些人我就要摇头，我是连招呼都不想打。 我有什么好啊，值得你严师母这么看得起我？ 你不一样的，从我头一眼看见你啊，我就知道你呀是个有来历的人。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啊，照理讲嘛，像你这样的人家是不应该住在这平安里的呀。 哎呦，我又不谈了，谈起来我就一肚子的气。你听我跟你说啊， 哎， 们家严先生这个人啊，是样样都好，就是把钱看得太重了。当初看中平安里的房子嘛，就是贪他便宜呀。我跟他提出来，我说要买花园洋房，他倒是答应的呀。哎呦，横算竖算，七拖八拖的，先嘛是说房价要跌，叫我再等等，后来嘛又说要解放啊，再后来嘛解放了呀。再后来啊，公司合营，产业全都归了国家，能保住这处私房真是谢天谢地了。我呀不想再做花园洋房的梦了。 看来啊，这世界上的事情嘛都是有定数。 哎，谈谈你的事儿。 我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是几年前在护士教习所学了三个月，得了一张打针的执照，就在弄堂口挂了块牌子，混口饭吃呀。 你不够交情啊。我差不多把什么都告诉你了，你倒好，口封得这么紧啊。 我是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算了吧，别的不说，就说说你这几件家具吧。这一般人家里啊是不会有的，你呀、绝对是有来历的。 严师母啊，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哎，你过来 啊， 过来呀。我在想啊，你要是烫起了头发，再穿上旗袍，再穿上高跟鞋，哎呦，肯定很好看的，就像从前的摩登女郎呢。 你太抬举我了。 你知道我最拥护共产党哪一条？不许讨小老婆。要不是共产党反对呀、我们家严先生啊早就讨小的了。 其实啊，你也是多心了，要讨嘛早就讨了，何必等到现在呢，对吗？ 王小姐，这你就不知道了呀，本来就差一点点呀，人都找好了，仙乐斯的一个舞女呀。这倒多亏了他把钱看得重。拖了一段时间，后来不说要解放了吗？有人嘛劝他去香港，又有人让他留在上海，乱了一阵子就把这事儿给搁下了。 其实不管怎么讲，总是结发夫妻最好，恩深意长嘛。 恩和义是什么？恩和义嘛就是受苦受难，情和爱才是快乐的。那这两样搁在你面前，你说你要哪样？当然是情和爱好了，尝过味道的人是绝对不肯罢手的。 真是看不出来的，严师母你养尊处优的，又还有这些人生经验的。 那你说我们做女人的都是为谁做呀？还不是为了男人？ 我偏生啊为我自己做。 那就更累了。为男人做嘛轻松一点呀。 是。 要不要给你说媒呀？ 不要了不要了。 为什么呀？真是奇怪啊，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有人给你说媒呢？ 倒是有几个人给我说过媒的。哎呦，不瞒你说，我也见过几个，怪只怪啊自己命不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了。 太悲观了吧。 不悲观又能怎么样？ 哎，这样吧，我改天陪你去烫烫头发，买几块衣料，做几件衣服。 算了算了，我没什么兴趣的啊。 哟，不可以的啊，做人啊不可以没有兴趣的。 表姐。 哎呀，毛毛娘舅，哎呀，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娘姨说你在这里，我也正好要打针，所以就过来了。 我表弟毛毛，我们都叫他毛毛娘舅。这就是王小姐，我不是跟你说起过的吗？ 你好王小姐。 你好。打什么针啊？ 生病了 啊？不是，营养针，增强抵抗力的。 进口药很难搞到的啊。 是的，是我一朋友从苏联领事馆搞来的。小姐，我也给你弄了一盒，你现在打吗？ 我不打，我又不会生病的，给你表姐夫留着。 哟，恩爱死了，针都要留给他打的。 我没大没小的。 我才小你几岁呀？ 小一岁也是小。 来吧。 打针。坐在那儿吧。 啊，好。王小姐， 嗯， 请你针打得轻一点吧。 还怕打针的？现在进步大多了。小的时候看见针头啊，就跟沙头一样的。哎呦，现在还会拿着营养针自己跑来打呢。哎呦，疼？ 不疼，一点不疼。王小姐技术真好哎，王小姐看上去很面熟的。 啊，是吗？看见谁都面熟，所以喜讨人喜欢。 我真的好像是在哪里见到过王小姐的。 真的？ 啊， 在哪儿啊？毛毛娘舅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他不工作的。 我在北京念的大学，毕业分配让我去甘肃，我没去。 是的，是的，那种地方是不好去的，听了也是怕的啊。 我表弟是享福的命，不用工作的，靠他爸爸的定息吃饭。平时嘛，陪着大妈、二妈还有两个姐姐逛逛马路啊，看看越剧啊，每个礼拜天嘛，到国际俱乐部去打打桥牌。 老姐，你就不要再讲了，人家都已经说了，说我过的是剥削阶级寄生虫生活。 那我过的也是寄生虫的生活呀，寄生就寄生，总比没有生路好。 我们三个人当中，只有王小姐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王小姐最光荣。 你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我们这就没办法呀。 你呢也不是没有办法，你呢是不想有办法。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毛毛娘舅，一会儿你还去哪儿啊？ 我没什么地方要去，要是王小姐不反对的话，我就留在这里陪你们一起坐坐聊聊。 看看我表弟，一来都不想走了。王小姐啊，你这儿真是块宝地啊。 宝地谈不上，不过我这个人呢，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但是你们姐弟俩不嫌弃嘛，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好了。过来坐会儿， 萌萌，过来。 喝茶。 哎，谢谢。 不过，我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有扑克牌吗？ 啊，有的。 干什么呀？打桥牌啊。 你就知道搓麻将，有三个人玩桥牌的吗？ 那不打桥牌要牌干嘛？ 又不是只有桥牌一种玩法了，扑克牌的玩法多了，我们可以接接龙啊，打打赌了克啊，吹吹牛皮啊。 对对对，得寸进尺的，没兴趣，没兴趣。 等等，小姐，这样，我给你算算命。 给我算命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的事儿你哪件不知道？那你要是给人家王小姐算，要算出个几分，那才叫本事呢。 哎呀，我不算，我不算的。 我跟人家王小姐是初次见面，就妄言人家的过去和未来，未免太失礼了。 什么失礼啊？借口！真金不怕火来炼，你呀、啊、还是没本事。 你要这么说，那我倒要给王小姐算一算。 我真的不算的，刚才你们俩 放下包了，算不出来。 不算，我不算。 那王小姐，我给你测个字。你随便给个字， 我不给。 哎，我来替他给，给一个天字。 啊，天字，天字里边是个人，人字出头是个夫，王小姐是命有贵夫。 这天字啊，是他给的，这贵夫嘛也是他的贵夫，要我给呢，我就偏给个地字。 地字， 地字， 地， 地字，就地字。地字一分为二，边上是个野。野字边上再立个人，是个他，这他也是贵夫。 瞎说，这野字边上分明是个土字，又没有人的了，人入土了。 Thank you. 小姐， 你的碗准时的啊， 你小心一点儿。哎，我把麻将牌拿来了。 好。 哎呀，你的帘子怎么没拉起来呀？ 真的搞得跟做贼一样。 哎呦，把它拉起来，快拉起来呀！ 好好好。摸摸这个麻将牌，哎呦，我多长时间了没有过过瘾了？ 哦，对了，对这件事情啊，可千万不能让我们家严先生知道啊、哦，他是最小心谨慎的了。人民政府禁止的事情，他是从来不敢做的。这副麻将牌，我还是瞒着他藏下来的呢。 只要你啊自己不讲，哎，我说严师母、啊。 哎 嬷嬷娘舅找来的这个朋友，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啊？爷，就是帮他搞营养针的那个桥牌搭档，可靠，可靠的。 哎， 这条毯子厚，把它铺在底下，洗牌的时候啊，声音可以小点。 好， 免得隔墙有耳，有人去报告派出所。哦，对了，你这晚上有没有人来打针呢？ 很少有的。 哦。哦，对了，哎呀，我想说什么来着的？ 你呀，又害怕，又吵着要搓麻将， 搓还是要搓的， 搓还是要搓的啊！ 来人了， 快快快，你到帘子后面躲一躲啊！谁呀、啊？ 是我， 是嬷嬷娘舅 啊。 王小姐，啊， 珊珊，哎，来，走，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表姐严太太，王姐，她就是我的好朋友莎莎。 莎莎， 莎莎，我叫莎莎，是苏联名字。严太太，王小姐，你们好。 莎莎的爸爸是从延安到苏联去学习的大干部，她妈妈是苏联人。 康文静说的对，我们呀是最好的兄弟，他是我兄弟，那你们就是我的姐妹。 在这儿你年龄最小，你是我们的小弟弟。 哦，对对对，那我就叫你哥哥，叫他们姐。好姐姐，好姐姐。 好，我帮你把大衣挂起来吧。 谢谢。好了，姑娘们，咱们可以开始了吗？ 哎呀，你小点声，小点声。 开始啊，开始。 毛毛，来，把这个放过去。 小姐，怎么你的手在好像发抖哎？ 好长时间不搓了，我有点紧张。 哎，这牌摸上去有点蔫哒哒的。 我来甩一下，看谁做庄啊？ 好。 哎呀，九自首，我做庄。哎， 小姐，你紧张什么了？都是陪你玩的呀。 我没关系，没关系，你再打掉一张牌就可以了。啊 啊！哦，好的呀。 我打掉一张，打掉一张。 那我不好意思，我打掉一张。 不要紧张嘛， 王姐姐，我知道你要吃什么牌。 吃。哒哒哒哒哒哒，你倒好，唱起麻将经来了。 哎，什么是麻将经啊？ 小时候唱的时代曲。我们家有百代公司的唱片，是周璇和韩兰丁唱的。 那你唱给我听听啊。 要对唱。 小姐。小姐， 嗯， 你不是会唱的吗？ 啊，我会唱。 那好，那叫严太太唱。 好，我唱。闲来无事真烦恼， 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搓搓麻将解心焦，当哒当哒呀哒当当， 没错那麻将先说好， 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平湖端腰一般高。 当你们两个人呐，胃口真好。 哎，唱得好，唱得好，接着唱。 三元四喜十三老， 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当上台梅花海底捞。 当 哒当哒哒哒哒当，告别的周姑娘生得好，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 韩大哥心里乱七八糟。 哒哒哒哒哒哒哒，命都那七索都二病，哒哒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 庄稼的一色一个人包。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噔哒啦噔哒啦哒啦噔， 我胡了，清一色。嘿嘿，怎么样？啊， 来人了！ 哎，别怕，我是共产国际的厂，革命烈士的后代，有我在，你们不用怕。 啊，对对对， 这个 对对，有莎莎在，不要怕了，不要怕。 那我去开门去啊！ 哎，我去开门。 哎呦！ 这儿是王故事的家吗？ 哦，是的啊。 哎呦，吴王小姐，真不好意思，我们家宝宝发寒热，想请你过去给他打打针。 现在啊？ 是现在。 哦，那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 不好意思，你看天都这么晚了。 没关系的。 你要去了，我们这怎么办？ 麻将。 哎，我们随便玩玩的，我们不来钱，不来钱的。 搓麻将不来钱有什么搓头啊？这是。 哦，王小姐，我是69号亭子间的，要不这样，你去打针，我来替你搓。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输的，肯定不会输的。哎呀，好久没有搓麻将了。 谁坐庄？ 谁坐庄了？ 是故意放冲的吧？啊！ 我半路想做清一色的呀，这副对子们本来就是要拆的。 哎，都打到什么时候了？做什么清一色呀？打牌要按规矩来啊，不允许有私心。 就是， 哎，三 嫂，嗯， 今天你赢的最多，待会儿你请客。 对， 为什么要我请啊？要请，你得和我一起请。谁让王姐姐老是故意放重牌给你的呢？ 莎莎，你自己小气不肯请客也就算了，怎么还血口喷人的呢？ 啊，我可没瞎说，汤明雪，你承认不承认啊？ 傻笑什么呀？坐庄。 哎呀，再说了，王姐姐本来就应该请客吃饭的嘛。 为什么呀？ 你看王小姐天天在请我们的客，嗯，我们吃的宵夜、点心还有喝的茶水都是她掏钱买的嘛。 你瞎说啊！和小龙呢，就是你表姐从王家沙买的茶和咖啡都是你带来的。 这要干什么呀？都在算账呢。 哎，这样吧，我提个建议，从今天起啊，不管是赢了钱都要从赢的钱里面抽出1/10作为买茶点的开销，怎么样啊？ 哎，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我同意。 我也同意。 我不同意。本来啊，大 家到我这儿来玩玩是有趣的。哎，这样一闹啊，反倒没趣了。那倒还不如不聚了。 啊，不聚了？啊，这不聚怎么行呢？王姐姐，你看我这个人啊，他有的是时间，就是没个好玩的去处。如今啊，有了你们这么一个好玩的去处，有了你们这么一个好伙伴， 哟，这个 你们是要拆伙？你叫我怎么活呀？我不活了啊！我不活了！ 大夏，你这么漂亮又这么可爱，这样吧，我来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我不要，我呀，我就要你们家女儿。啊， 我女儿还小，才5岁。 哎，那我可以等啊。 那这么说，萨莎要叫我丈母娘了。 哎，有严太太这样的丈母娘，是我的光荣。怎么样，丈母娘？ 坐下来打牌。哎， 要开始打牌吗？ 我抓。 哎呀，其实呢，我倒想给一个人介绍一下女朋友呢。 谁呀？ 康明逊呀。 介绍给谁呀？不会是你们那儿的苏联女人吧？ 啊，什么样的苏联女人啊？说出来我听听。 哎呀，我要说出来，你们又得骂我。 不骂你，说。 对，不骂，说吧。 是啊，你们是不骂我。哎，王姐姐，那你也不骂我？ 当然是要骂的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 哦，那这么说，你知道我要说的是谁呀？ 我怎么知道了？你又没有说了。 那你怎么说是一定要骂的呢？ 你哪句话不是在讨骂呀？ 你要给我说出来，你不骂呢？ 你，没关系，用点黄玉胶带一带就好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严师母。 没关系的。好了，牌也坏了，瘾也过了，可以收场了。 明天我请客，红房子西菜社。 这样吧，我来请怎么样？ 哦，炉子上混了香叶了，我去拿过来啊。 那我跟你一起去。 这是干什么呀？萨莎明明是在开玩笑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了？发那么大的脾气，搞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哎，并没有发脾气，这牌本来就松了，天冷干燥。 我又不是说牌，我是说萨莎开玩笑是无意，他倒是有心。 我看是你多心了，什么事儿都没有的。 其实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也不想多说。我呢，只奉劝你一句，现在嘛，大家是无聊，搭伴玩玩，伴儿呢也是玩的伴儿，可千万不要生出别的心来。 我能有什么心呢？ 你能保证你没有，但是你不能保证别人没有啊。毛毛，你到表姐这儿来玩，要是出了事情，我可不好向你父母交代啊。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会出什么事啊？王小姐的为人你是最清楚的。 我怎么会清楚呢？我看她这个人就不简单，跟她交往这么长时间了，她的来历，她从前的事情从来也没有在我面前吐露过半句，真真假假的我是吃不准的。 人家不愿意说，自然有人家的道理，你又何必非要去翻人家的底牌呢？ 究竟是什么底牌我还真不清楚，你自己也不想想，凭她这个年龄，她怎么会没有过男人呢？娘家就在上海，我从来也没有看见她走动过。要我看呢，她不是做过小的，就是当过舞女啊、交际花什么的。 你不要胡乱猜疑了，跟你又不相干的了。 跟我相干没关系，跟你相干麻烦就大了。毛毛，我不是故意要伤你的心呢，你自己要想一想。你是二妈生的，你知道做人有多难， 你万一要是跟那种出身的女人，你要要有了什么，你说你家里人会同意吗？ 事情都没有，都没完了。 那出了事情不就来不及了？ 哈喽，红枣莲心中，大家趁热喝啊！严世蒙。 味道不错。你自己不喝啊？ 啊，我有的。 严先生的老家有一个摆渡，有一天晚上啊，人都睡下了，却有人喊他渡河，他也就只好起来撑船。那个人上了岸以后啊，往他手里塞了个什么，匆匆的就走了。摆渡的张开手一看，哎呀，是一个金条，发了大财，也不摆渡了。到了上海呢，正赶上橡皮公司发行股票，他通通的买成了股票。不料三个月以后，股票公司破产倒闭，他是一分都不剩，只好再回乡下去摆渡。后来才知道，那个给他金条的摆渡客原来是个强盗，犯了杀头罪，那天晚上啊是连夜出逃。 那后来呢？ 还有什么后来呢？我是说人呐，都是有天命的，非分之财，非分之念，都是要不得的。 哼，这也是巧了，是偶然。 我不管什么偶然还是必然，我只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它的道理的，而这个道理呢，也不是别的好商量的道理，是铁打的定规。 什么意思呀？ 我明白严师母的意思。这一个人呢，要是命里面只有七分，那多得的三分就是祸了。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呀，外婆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苏州昌门有一个青楼的女子，论品貌都是一般。哎，有一日啊，来了一个扬州的盐商，富比王侯的，一眼就相中了她，替她赎了身。进门不久，太太病故，立刻就服了证。第二年呢，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本是件高兴事呀，可没想到那儿子呀，三个月就露出了一副呆相，原来是个聋哑儿。又过了三个月，那女子便得了不吃不喝的病，一命呜呼了。人们都说是福把她的寿给折了，因为她本来就是个福浅之人。 迷信，这是封建迷信吧？啊， 虽说有天命啊，但这人真要倔起来，天也是会被感动的。我的爸爸一个老友，十年前亡故，死的那一刻，墙上的钟停了，因为那钟很古旧，又在很高的墙上，说是要修，却一天推一天，一拖竟拖了十年。到了半年前，老友的太太得了不治之症，也死了。就在他闭眼的时分，这钟竟然又走动起来了，一直走到今天都没有停过。 啊，这回我听明白，就是这个男的为了等这个女的等了整整十年，是不是？ 外面天冷，我怕你屋子也冷，弄那个炉子取取暖。 外面很冷吗？ 就吃咸菜泡饭，这样没有营养的。 今天大扫除，打针的人又多，忙了一整天了嘛，我就不高兴烧了。 你吃。 我已经吃好了呀。你吃过了吧？ 吃过了。打针的收入够开销吗？ 马马虎虎，反正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饱，过一天是一天嘛。 你也不容易啊。 这麻将嘛，不打了，你人影子也不见了。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呢。 我表姐他们还常来吗？ 也来的少吧，说严先生管他管得紧呢。倒是三婶还常来的，有一次啊，还带来了一只苏联面包，还有给他做面包的苏联女朋友，两个人是又唱歌又喝酒的，到最后啊，居然还跳起舞来了呢。一对人来疯，真是吃不消他们。倒是莎莎还讲点情义哦。 其实那个苏联女人是结过婚的，和莎莎没什么关系。 有没有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了？ 你不是说她很讲情义吗？ 情义嘛，也是她的情义，跟我无关的。 那谁的情义跟你有关？ 谁的情义都跟我无关。 王小姐这么说，未免太绝情了吧？ 那要是不绝情，又怎么样呢？ 其实我一直想来的，我姐姐结婚，我要帮忙，我脱不开身。 那是应该的呀，恭喜你了啊！ 恭喜我干什么？又不是我结婚。 那康先生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了？ 像我们这种无业人员，谁肯嫁？ 又要得了便宜又卖乖了。像康先生这样的人品、家底和门第，谁家的女儿娶不到呀？ 那王小姐给我介绍一个。 要和你相配的人嘛，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结识的呀。 这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了。像王小姐这样，一看就是上流社会出来的，倒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攀比的。 你这不是在嘲笑我们小户人家的女儿吗？ 受嘲笑的分明是我。我倒想问一句了，哪一天是你王小姐的佳期呀？ 像我这样的， 像你这样的怎样？对不起，有什么说错的地方请多包涵，不知者不为过。 有谁会娶像我这样的呀？ 像你这样的怎样？ 你说怎样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 你又在嘲笑我？ 不是嘲笑。 不是嘲笑是什么？ 是不平，是惋惜。 不平什么？惋惜什么？ 想着世界真是残缺的厉害，不是这里缺掉一块，就是那里缺掉一块。 哪里缺掉一块？ 哪里不缺一块呢？ 可是缺到头了，它也是会满起来的。 可惜，人生短促，要是不幸生在了一个缺口上，怕是没指望看到满起来的那一天。 缺就缺了，这日子总得往下过。难道因为缺就不过了？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你什么事情说不出口？ 什么事情都说不出口，都没有办法。 你到底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做，难道你也没有办法说吗？其实你说出来也没关系的，我又不会让你怎么样的。你说呀，你说呀，你倒是说呀！ 你要我说什么？ 你， 王琪瑶，我会好好待你的。 其实又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像我这样的女人，太平即是福，哪儿还敢心存奢望？ 像我这样的男人又算什么？自己的亲妈也只能叫二妈。夹着尾巴做人，夹缝里求生存，事事要靠家里，就更不敢有什么奢望。 你放心，既然你向我交了底，我是不会强求你什么的。啊， 我对不起你。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哎，我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以前的事情的？ 你怎么知道我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不知道是不想算了的，知道了也只好算了。 你这个人呢？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家瑶瑶无依无靠的，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猫猫头的外婆呀，我是不能不管的，你说是吧？ 是啊，妈，你看，这尿布又快不够用了，你， 啊，对了，我去洗尿布去。啊， 你坐啊。 哎，我坐。 哎呀，你不要客气啊。 啊，我不客气。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女孩。 啊，女孩好，女孩啊，将来跟你贴心。生下来多重啊？ 7斤8两。 哦，那好，那将来身体一定好。他爸爸来看过他吗？ 他爸爸在西伯利亚吃苏联面包呢。 你是说萨莎？ 你以为是谁了？ 当然是萨莎了。前一阵子我就看见他一直往这儿走，这阵子我倒是……他也真能狠得下心来。过两天，我让毛毛娘舅来看看你。 啊，好的呀。我倒是有大半年没有看见他了。哎，他怎么样了？还好吗？啊？ 他说你不让他来。 我是怕有人不放心。 我看看孩子啊。哎呀，这孩子长得真好，这眼睛这鼻子长得还真像啊，像你。我家里面有很多小孩子的衣服啊，有的甚至一次也没有穿过，过两天我给你收拾收拾送过来。想吃点什么说，我给你做。坐月子要注意营养，营养好了将来不会落病。说，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 谢谢，不嫌弃我。 你别这么说呀，我怎么会嫌弃你呢？说真的，我还挺羡慕你，挺钦佩你的。 我有什么好羡慕好钦佩的？ 羡慕你有真情，钦佩你有勇气呀。说真的，换了我不敢把孩子生下来。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不敢的，手术都联系好了，可是到了医院门口，不知怎么的我更不敢了。我想着，要是我把这个孩子也做掉了，那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是谁闯的了？ 你可不要吓他呀！ 你听我说，你把萨莎抬出来，是为了顾全那个人。其实那个人他心里面也明白，他欠你的情，欠你的债，这辈子他不能还，但他下一辈子还是要还的啊！ 袁世母啊，你都在说些什么呀？我一句就 那。那你就当我白说。 哎， 王家妈，你辛苦了啊！ 啊，我这腰不好，老毛病了，就是生瑶瑶的时候落下的根。 啊，这样吧，那个我让我们家娘姨啊过来帮你们几天忙。 哎呦，不行的，不行的，真的 不好意思啊！ 你自己家里也一大摊子事情呢。 是啊，我一个人能有多少事儿啊？娘姨啊，闲着也是闲着。就这么说定了啊！那我走了。 没事没事， 瑶瑶啊， 哎，坐月子小心吹着风。 啊，严师傅你坐好。呀，严师傅你真是热心啊。 哎，他干嘛这么热心呢？ 妈，你这个人真是的，人家对我不好你要讲，人家对我好嘛你也要讲的，真是难弄。 好好，我难弄， 我这一辈子难弄，就难弄在有你这个女儿，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情肯听我的，一步走错，步步走错。你呀、啊，只会在我的面前耍你的小姐脾气。 什么名字？ 微微，蔷薇的薇。 姓什么？ 姓王。 到底为什么不让我看吗？ 因为不是你的小孩子呀。 不是我的小孩，是谁的小孩？ 是萨莎的。你自己倒水喝哦。这两天都在忙些什么呀？还打不打桥牌了？分配工作的事情有消息了吗？你就会摇头了，得了摇头病了你。 这几个月来，我好像每天就在忙着一件事，就是排队。上午9点钟到中餐馆排队等吃饭，下午4点半到西菜社排队等吃饭，有的时候是排队喝咖啡，有的时候是排队吃咸肉菜饭，总是我一个人先去排着，到时候全家老小一道来吃。说是说自然灾害闹饥荒，却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吃， 都吃出白头发来了。 怎么是吃出来？分明是想一个人想出来。 谁给你唱楼台会呢？ 没关系，反正我现在空着。 你真是不懂规矩，人家是个先生，你怎么可以让他碰这些屎啊尿啊的东西啊？人家对你客气，把你当了人来看你，你以为是福气呀、啊？真是不识相。给你脸不要脸，自作自贱。这戒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自己要往低处走，别人是怎么扶也扶不起来的。 翁，您别难过，王启尧他是个老实人。 先生，你算是个明白人，知道我们家瑶瑶老实， 他的确老实，他也只好老实，他要是不老实又怎么样呢？ 只要正在坐月子，他不能伤心的。 我们家瑶瑶原来是在坐月子啊，我怎么就不知道呢？他连男人都没有，怎么就坐月子了？你快说到这里呀、啊！妈，你说我不懂规矩，你不也一样不懂规矩吗？你当着一个外人的面说这些尖疮疤的话，好像真的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似的。你这才叫作践我，你知道吗？你作践你自己，好歹我总是您的女儿吧。人家先生，人家先生是看得起我才来看我的。我不会有非分之想，你最好也不要有非分之念。我这一辈子别的我不敢说，但我总是靠我自己的。这一次我让你受累了，伺候我坐月子了，你放心，我一定会知恩图报的。看来我是瞎操心了，反正你也快出月子了，我在这儿是多余的了。 都是我不好， 靠您去。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是真的爱你的。为了你，我是什么事情都肯做的。 我对不起你。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何苦再陪上一个你呢？来，你坐下来，你听我说啊，你要记住，不管谁问起来，这个孩子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记住了吗？好，别难过，别难过。来，让你看看我们的微微。